调查远猫与石级，男律师魂穿猫身，萌宠悬疑，烧脑撒糖两不误。每周一部迷你番，欢迎收听由喜马拉雅出品、豆瓣阅读授权的多人有声剧《金牌调查员和他的白毛搭档》，作者魏西三，演播质地有声工作室。 你说的有道理，大家要记得订阅哟。 第76集， 吴大力收了吴样还回来的车钥匙，准备闭店走人，可刚出了门口，就见那只眼熟的白猫蹭蹭地窜上楼梯，先是冲他喵喵叫了几声，然后就一口咬住他的裤脚，拼了命地往外扯。 哎，这骂他骂他，这 吴大力收腿把裤脚拽回来。 哎呦，你妈哪去了啊？ 白猫又是乌拉拉的一阵喵呜，然后就重复刚才的动作，咬住他的裤脚往外扯。吴大力眼看着自己的裤脚都要被扯烂了，又不敢一脚把无恙的宝贝儿子给踹飞，只好给这个走失儿童的老母亲打了个电话。也是奇了怪了，这电话刚拨出去，猫崽子就不叫了，电话没人接。吴大力纳闷儿：“ 哎，你妈是不是不要你了？” 猫崽子继续大呼小叫：“ 哎，得了得了得了，别喵了别喵了，吵得我脑瓜子疼。” 吴大力别无他法，只好又拨了一次电话。这次电话接了：“ 哦，我今天不在家，你替我养一天吧。” 哼，我凭什么帮你养啊？喂，我…… 对方没给他拒绝的机会，直接挂断了电话。 哎，等一下，不对呀。 吴大力放下电话，隐约回过味儿来。 他不是刚回来吗？ 于是，吴大力一把抄起白猫，准备送回茶楼。谁家的孩子谁自己养，想让他喜当爹，门都没有。直到了茶楼附近，安静一路的白猫忽然从他怀里钻了出来，飞快地奔向侧街，那里停着一辆黑色的 SUV。 吴大力疑惑地看了眼空车，又抬头望向阁楼的窗户，窗帘上分明现着两个人的影子。阁楼书房里，兔子拿了个塑料袋，站在写字台前，把吴样找出的一摞笔记本一股脑地丢了进去，还不住地感慨： 妞儿真痛快啊，不像那肥婆磨磨唧唧。 说着还瞥了眼被落在书房墙根的秀琴，她依旧被绑着手脚，正目露凶光地回瞪着她。如果不是嘴巴贴了胶带，怕是要边吐口水边问候秃子全家。 等一下，抄一本出来翻开找找。 每本日记都有两三百页，写得满满当当。秃子随手翻开一本，一脸犯难，实在不知道该从何找起。黑哥枪口点了点无恙： 你找，我要喝和暗仓有关的。 爷爷这么多本日记，我也不是都看过，而且就算是看了的东西也未必记得那么清楚。你要是真让我一个一个给你翻出来，天亮了也翻不完。 哎，先找一本。 黑哥冲秃子使了个眼色，对方赶紧把手里的塑料袋放下，走到秀琴旁边，重新拿出怀里的匕首。 哼，给你十分钟，找到一处抱他一根手指头。 不行，时间太短了。 开始。 黑哥不由分说地启动了手机倒计时。吴阳没办法，只好从塑料袋里挑出一本，凭借着之前读过的记忆开始迅速翻找。 还有八分钟。 黑哥目光锐利地盯着一处也没找出来的无恙，倒数着时间。秃子有点不确定了： 黑哥真砍啊？不是说不让？ 少废话，这听你的听我的。 秃子不做声了。 6分30秒。 无恙手脚冰凉，额角却已经铺满了汗。这本日记被人动过手脚， 所有他记忆里提过暗仓的部分都被撕掉了。 三分钟。 乌央一处也没有找到，他攥了攥冷到发僵的手心，重新挑了一本，还是一样的情况。 两分半。 不是，黑哥。 秃子晃了晃手里不足20公分的细长刃匕首。 我这刀不行啊，这一下子砍不断的，要是 你他妈闭嘴。 都别吵了。 正在这时，楼下忽然响起了咚咚敲门声。黑哥立即警觉起来，目光直逼无恙。 哎，什么人？ 无恙终于有机会从密密麻麻的日记中抽出口气，尽可能的镇静回答。 不知道，可能是临街的吧。 黑哥半信半疑。 要不让妞下去看看？ 黑哥沉吟片刻，否定了这项提议。 别管，继续找，还有50秒。 刚才这段不能计时吧？ 可是你一处也没找出来呀，别跟我耍花样，我说到做到。哼，还有20秒。 茶楼有人吗？ 楼下的敲门声愈发急促。 门口这车是不是你家停的呀？ 吴大力一边敲门一边喊，不一会儿就透过大门玻璃见秀琴从二楼下来开门。他身后还寸步不离地跟着个穿着飞行员夹克的陌生圆寸男。秀琴打开玻璃大门，吴大力抢先一步开口。 哎，秦爷，侧街那辆 SUV 是不是你家停的呀？挡着我家超市门口了，能不能稍微挪一挪？ 哎呦，那可能是我表弟的车，是你停的吧？ 他煞有介事地看了一眼黑哥。黑哥一脸严肃，盯着吴大力看了好一会儿，才低沉地应道： 嗯，一会儿就走。 藏在袖子里的枪还暗暗地顶着秀琴后腰。吴大力沈笑道： 大哥，我这还营业着呢，你那车那么长往那一杵，多影响我生意啊。咱们将心比心，你看你就…… 我说一会儿就走。 黑哥一字一顿，声音重复。秀琴赶紧冲吴大力使了个眼色，示意他别跟对方硬刚。吴大力到现在都没看见吴恙，秀琴又是这个反应，他大约猜到了对方可能还有同伙在楼上，只好陪笑。 那行，那你们快点啊。 正在这时，楼上突然响起秃子一声叫骂。 我去。 接着就是当啷的金属片落地声，是秃子的刀。黑哥下意识循声望去，就趁他分神的档口，秀琴迅速侧身闪避，肥硕的屁股堪堪撞歪了枪口。黑哥立马回过神来，可还是晚了一步。秀琴上半身朝旁侧一歪，超市老板藏在背后的手里竟然忽地提出半块砖头，直接砸向黑哥。黑哥连忙全身闪避，同时举起小臂护住门面，下一秒只觉腕上吃痛，手里的枪差点脱落。吴大力一脚袭击落枪不成，又补一脚，当年街头巷尾打架斗殴那点能耐终于派上用场了，可是业余的终究抵不过专业的。黑哥三两下化解了吴大力的接连进攻，并迅速将来不及跑远的秀琴拉了过来，直接把枪口逼指在他太阳穴上。 掷地有声，专注精品声音制作，点击订阅关注，更多好声音等你来发现。 喵了个喵。